发现和解决热点网格内的环境问题，降低热点网格的 PM2.5 浓度，从而推动整个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逐步的改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为您安排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三，农历7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5和0。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今天本市白天天气晴朗，北风轻拂，大气透明度好，适宜户外活动，只是紫外线照射强，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并及时补水润燥。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明两天预计都没有全市性的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7:3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通快速进京方向高碑店桥东至四惠桥路段受交通流量大的影响，目前运行压力比较集中。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的南向北，东四环小武基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小郊亭桥到白家楼桥五方桥区的南向北，以上路段车流增长迅速。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进城方向车多，长安路、长安北路、姚家园路进城方向通行正常，可以选择。京城高速进京方向王各庄南桥附近57公里处交通事故现场已经处理完毕，目前已经恢复了正常的通行。 双奥之城的奥运故事，一座城市，两段奥运情。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正在鸟巢举办。北京给奥运会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奥运会又给北京增添了哪些发展基因？我们的生活因奥运发生了什么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展览。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您知道国际奥林匹克博物馆在哪个城市吗？ A. 希腊雅典， B. 瑞士洛桑， C. 瑞典日内瓦。 哎，这道题呢还要请各位朋友您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互动问答的朋友呢将有机会获得一份礼品，一会儿呢来给您介绍一下。好，各位朋友加油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跟亚运会相关的消息。时隔8年再战亚运会，妈妈选手蒋雯雯、蒋婷婷在雅加达的碧波中上演王者归来。在昨天结束的花游双人项目自由自选比赛中，姐妹俩再获第一，第三次摘得亚运会双人冠军，同时以6金成为亚运会历史上最多金的花样游泳选手，也是最年长的花游冠军。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比赛落幕，中国队以3-0战胜韩国队夺冠。乒乓球女子团体赛也在昨天决出金牌，中国队以3-0战胜朝鲜队夺取冠军。另外一个传统优势项目是跳水，跳水大项昨天是第一天 两个双人项目的争夺，中国选手轻松包揽双冠，其中张敏杰、张佳琪获得女子双人十米台冠军，曹原和谢思阳获得了男子双人三米板的冠军。田径大项结束了男子110米栏的争夺赛，中国选手谢文俊最后一个栏完成反超，最终以13秒34今年亚洲最好成绩获得冠军，实现个人亚运会两连冠，同时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在亚运会上的九连冠。好，我们再来关注文化方面的其他消息。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主办的《阅读北京》首都市民阅读系列文化活动即日起启动重头戏北京市诵读大赛，号召市民读经典名篇和原创美文。市民可以通过各区图书馆报名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阅读北京小程序，随时随地录制和上传自己的诵读作品。诵读作品的时长3到5分钟，大赛还增设了原创美文作品奖，鼓励市民撰写并诵读自己创作的短文。古装电视剧《延禧攻略》日前播出大结局，电视剧里的反派人物太监袁春望坏到了骨子里，却直到最后一集都没有死，让很多观众大呼不甘心。饰演这个角色的演员因为把角色演得太坏，遭到不少戏迷的痛骂。袁春望的扮演者也关闭了评论功能，因为被骂得太惨了。相关人士也提醒大家，关注影视剧要谨防入戏太深，不要实施网络暴力。拍卖界也有新概念，9月30号香港苏富比当代艺术晚拍将首次以艺术概念作为拍品上拍，拍卖的是名叫徐震超市的中国当代艺术家徐震的经典之作。作品重现了一间中国便利商店的配置，旨在讽刺消费主义和全球资本主义。徐震超市里头的货架摆满商品，从牙膏到茅台的酒瓶，每件商品的内部却被清空了，只存下包装的空壳。参观者受邀以正常价格来购买空无一物的产品包装。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八月初，中国证监会宣布批复华夏、博时、广发、工银、瑞信等14家基金公司的14支基金成为首批养老目标基金产品。昨天，养老目标基金正式开启销售大幕。华夏基金发布公告说，华夏养老目标基金将在8月28号到9月17号期间发行。昨天，北京市旅游行业信用监管平台上线，同时京津冀地区签署了旅游信用协同监管合作备忘录。今后通过信用旅游官网，可以查询旅行社、导游、景区等机构和人员的信用信息，以便于游客查询和社会监管。北京赛龙国际文化创意园的46个水泥桶仓昨天被世界纪录认证机构认定为世界最大的水泥桶仓群，被载入了世界纪录大全史册。北京赛龙国际文化创意园及46座桶仓位于广渠路沿线，隶属于首农食品集团下属的北京市双桥农场有限公司。那么这个园区的前身是北京胜利建材仓储库，曾经为亚运会、奥运场馆建设以及三环、四环、五环路的工程建设承担了水泥仓储的任务。随着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国企转型升级的要求，双桥农场对原来的水泥仓储库进行了文化产业的升级改造。在改造中呢，又注重保留了30多年历史的老厂区建筑和工业遗迹，同时注入时尚元素，使传统的工业文明和现代艺术创意有机的融合。那么目前呢，已经对46座桶仓进行了夜间亮化，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水泥桶仓群已经成为一道重要的城市风景线。最新的数据显示，欧洲现有超过100万辆电动车，今年上半年欧洲电动车销量同比增加 40%。 今年1至6月，欧盟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挪威以及瑞士出售了大约 19.5 万辆电动车，同比增加 42%。 到今年的年底，欧洲电动车数量预计累计将达135万辆，100万辆包含纯电动车和混合动力车。数据显示，挪威人对电动车热情最高。 韩国食品和药品安全部28号表示，全国中小学从9月中旬起全面禁售咖啡。韩国先前禁止在中小学校园内出售咖啡因含量高的食品和饮料，但教师等成年人可以在校园内买咖啡。由于咖啡往往经由装在校园的自动售货机出售，所以学生实际上也可以在校内买到咖啡。研究发现，儿童和青少年每天摄入的咖啡因数量按体重计每千克不应该超过 2.5 毫克。美国亚拉巴马州一名男子去夏威夷度假，又是摸海豹又是追海龟，还在社交媒体上炫耀，结果因为惊扰受保护动物被罚款$1500，约合10000元人民币。夏威夷森海豹是重要的濒危动物，受夏威夷州法律和美国联邦法律保护，所以去到夏威夷旅游的朋友一定要了解这些背景。您平时注意肌肉力量的锻炼吗？美国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肌肉力量弱会使早逝的风险增加 50%。 终生保持肌肉力量，特别是晚年的时候，对于长寿和晚年独立生活极为重要。专家还建议测量手握力量简单成本低，应该被纳入日常体检，以便尽早关注健康异常的状况，采取干预措施，延长寿命和增强独立生活能力。咱们平时也可以自己来测一测手握的力量。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9月3号到4号将在北京举行。北京市交管局发布消息，从9月1号0点到4号下午6点活动结束，对相关活动现场和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理措施。目前全部景观布置已经完成，这次布置的大部分花坛花卉将一直沿用到国庆。另外，论坛期间，也就是8月31号到9月5号，城六区将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为了满足乘客出行需要，分担地面交通压力，从今天开始，北京地铁7号线、8号线、9号线、10号线将缩短平日运营间隔，同时提高运力。7号线早上8点前列车运行间隔由4分缩短至3分30秒，8号线早7点到9点列车运行间隔由2分53秒缩至2分30秒，19点到末班车列车间隔由7分缩至6分。为了更加高效接驳运送北京西站抵京的乘客，9号线9点到17点列车运行间隔由5分缩至4分30秒，10号线晚高峰时段，也就是17点到19点内环从2分05秒缩至2分，外环间隔由2分30秒缩至2分15秒。国庆黄金周的火车票将从9月2号起开售。铁路部门提醒，由于中秋节和国庆假期比较集中，出行旅客请尽早规划行程，购票要趁早，以免耽误出行和返程时间。9月1号起，内地居民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发补发出入境证件，申办出入境证件7个工作日内办结。措施全面出台实施之后，将实现出入境证件网上办、异地办、就近办、轻松办，中外人员交通工具出入境通关更加顺畅。女孩打滴滴顺风车被害，让人愤怒也让人痛心。全国各地警方提醒大家，遇到感觉危险的情况之后，如果还能打出一个电话，请打给110，如果还能发出一条短信，请发给12110，如果还能发出一条微信，请选择110视频报警小程序微信报警。好，接下来关注电影方面。汤姆·克鲁斯主演的电影《谍影重重六》将于本月31号上映。《谍中谍六》呢，是阿汤哥所有电影影片当中预售最强的，也超越了《谍影重重》系列的所有影片。再来关注演出。2018年国家艺术院团演出季8月31号将开幕，国家京剧院、国家话剧院、中国交响乐团、中国儿艺等院团将带来21台剧目。今年的演出季聚焦现实题材创作，包括京剧《生死契约》、话剧《传歌》、儿童剧《我想对你说》等剧目。现在这些剧目大部分已经开票了，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各大票务网站。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天望着夏日背影告别，恋恋不舍那种热烈，心中的火焰从没有熄灭，像月雪花缤纷季节。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您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咱们北京申冬奥的歌曲《重逢》。最近呢，大家可以和奥运会重逢了。2018年冬奥会正式进入了北京时间，一座城市两段奥运情。北京给奥运会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奥运会又给北京增添了哪些发展基因？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正在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鸟巢展出，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也是首次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大型奥运文化展览。那么这个展览上到底有哪些看点？北京和奥运的故事如何传承呢？今天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双奥城市北京的奥运故事。来请出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秘书长高云超。高秘书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嗯，欢迎您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客。 谢谢。 那么2018年平昌冬奥会完成北京交接之后呢，2022这个冬奥会就筹办已经进入了北京周期了。咱们也是在今年这个特殊之年来办这个展览的，是吧？嗯， 是的。 嗯，跟我们说一说办这个展览的初衷。 办这个展览的话呢，奥运文化主题展览的话呢，主要一个是进入到了北京周期，各方呢对这个冬奥会的筹备非常关注，所以我们想借这么一个平台呢，能把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的最新的一个进展能够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方面。 嗯， 第二一个呢，也是想我们办这个冬奥会还是要实现3亿人上冰雪这个目标。 嗯， 那么它基础呢是要更好的普及这个冬季运动，普及冰雪运动。 嗯， 所以想借这个机会呢，向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更多的宣传这个冬奥知识。这是第二方面。再有一个呢，也是今年是2008年奥运会的10周年了。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呢想借这个机会呢，把我们十年来奥运传承方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能够呈现出来。是什么？里边还有一个小环节，就是我们这个展主要还是以那个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展览为主展。 哦，是从那里借来的展品吗？ 对，算是租借吧。 租借哈。 租借。当时其实是2年前呢，我们的团，我们有代表团去那边访问的时候呢，去参观过、交流过，觉得非常好，非常有意思，所以就是想，能不能我们拿到北京来展览啊？结果一拍即合，正好借着这个10周年，又是我们冬奥的第一年，这个时间节点，对吧？它展现出来了。 哦，所以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洛桑的这个国家奥林匹克博物馆的，它这个我们是在这个国家奥林匹克博物馆的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这个主题展览的基础上来举办的这个传承奥运相约2022奥运文化主题的这个展览哈。其实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展览在哪个城市了，把我们第一题的答案其实已经告诉大伙儿了。那这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吧，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博物馆呢？国家奥林匹克博物馆。那么之前这个在这里举行的这个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这个主题展览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这个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呢是国际奥委会属于国际奥委会的这么一个专业的这个博物馆。是等于是藏品最丰富最权威的这么专业性最强的这么一个博物馆。坐落在洛桑，里边呢也是有好多已故的国际奥委会名誉主席萨马兰奇先生他捐赠了他的绝大部分的一个收藏品在里边。都是一些反映奥林匹克整个历史整个发展的这么一些藏品在里边。那么我们这次想要展出的这个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主要是想通过一些图片呢还有一些视频啊文字啊，能够把这个体育场馆特别是奥运场馆它的发展的整个的脉络能够展现出来。从中呢特别是能看出来体育场馆如何从一个单纯的体育比赛的一个场所变成了对城市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对人民的生活带来变化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城市的一个体育设施的变化，整个脉络能够展现出来，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教育的这个意义。 好，那么昨天呢，我们预告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后呢，也有朋友们发来微信来问一些问题，比如听众肖唐就说我们单位已经组织去看过这个展览了，满满的奥运情，也让我想起了10年前的激动心情。听众沈伟也说，这个展览有很多08年时候的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的实物和图片吗？他说我08年的时候还没有来北京呢，当时错过了，所以很想去看一看。北京2008年奥运会是咱们北京浓墨重彩的一笔哈。那么咱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奥运文化主题展，是对应该说对于十年前北京奥运会也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回顾是吧？ 这恐怕还不太一样， 哦， 可能对。我们这个展呢，其实更多的还是就像题目所说的传承奥运，展望2022，所以我们的其实 重点相约2022还是展望， 这展望 展望， 应该是展望2022，其实重点是放在了2022，就是说如何能够把大家引导到，就是对我们2022年的冬奥会冬残奥会的一个筹备一个关注方面，所以呢更多的是有关一些冰雪运动冬奥会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一些展示，侧重点是在这。所以如果大家其实也没有遗憾，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展区的旁边啊就有个北京奥运博物馆，如果大家想回味08年的奥运的那个盛况的话，可以到奥运博物馆。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咱们这个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脉络呢？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比如说分几块展区大家怎么看？ 我们这个呢刚才也介绍了，主要一个是以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那个体育场馆过去未来为主展，然后呢我们是里头的包括了冬奥主题展，主要是展示冬奥会的一些筹备的一个进展的，然后还有呢奥运文化展，把一些主要是还是以冬奥为主吧，冬奥历届的一些比如说类似吉祥物啊，火炬啊，还有叫会徽啊，徽章啊等等这种展示出来。再有一个呢，就是还包括一个就是我们传统的这种北方地区的这种冰雪文化和现代这个冬奥之间的这个结合的一些东西，通过非遗剪纸的形式展现出来。再有呢就是互动和青少年教育板块，主要是这些年我们在做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展示出来。另外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科技手段和那种体育之间的这种关系，体现这种关系的一种装置，有展示。最后呢就是我们的奥林匹克那个博物馆那个展。最后呢跟一般的博物展览呢有所不同的是，我们这里增加了一个体育电影的一个展映，公益展映，有一个展映厅。 那您这个展览面积很大，应该 面积有2000多平米吧。 好，那么您刚才给大家具体的讲到了大概这个展览上有哪些哈，但是这些东西他们有什么看点，一会儿呢我们再请您来跟我们朋友们详细的说一下。另外呢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也正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可以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点进去，然后再点音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了，或者是在新浪微博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可以看到视频了直播。好了，我们城市文化范儿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中山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75场精彩演出，10个好玩的夏令营，10场名家讲堂，故宫掌门人单霁翔畅谈公共文化匠者之心，胡琴名家宋飞携手琴童跃动弓弦，朗诵大家徐涛原音重现声音经典，名团名家陪你度过快乐暑假，票价20到100元，关注中山公园音乐堂微信，选座购票一键支付。

红十字大姐寻梅，还有如意勇往直前呐、啊，宁香呐、啊，还有这个月双飞啊，好运旺旺，哎呦，真的还心宽体盘，洛桑哈，不是日内瓦。有一些朋友会答到是日内瓦，嗯，还有这个 Sissy 呀、啊、小飞呀、啊，都答对了，恭喜这些朋友。那么今天呢，您也给大家带来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礼品是吧？给大家送出礼品是什么礼品啊？ 是一个旅行杯 哦， 运动旅行杯， 运动旅行杯哈。好，那么来给我们先选出第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好吧？ 好吧，我们那个展览就是总共分六大部分吧， 嗯， 那就选六子吧， 先选六啊。好，那么请我们的编辑来看看第六位答对的朋友是谁。那么第二道题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冰溪是哪个朝代的时候被定为国俗的呢？宋元清，这是 ABC 三个答案。宋元清，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另外我们的节目今天也在进行视频的直播，您呢在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里头点进这个烟视频直播里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的情况了。另外您在这个微博上搜索城市文化范儿节目这几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好，我们的编辑已经数出来了，第一道题第六位答对的朋友是马利克，这位朋友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现在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咱们北京申冬奥的歌曲《心愿》，非常的美啊，孩子们的声音。奥运是几代人的心愿，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正在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鸟巢正在展出，而且是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也是首次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的大型奥运文化展览。这个展览到底有哪些看点？北京和奥运的故事如何传承呢？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说说双奥城市北京的奥运故事。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副秘书长高云超。那么高秘书长呢，刚才也给我们介绍了哈，我们这个展览呢，是由这个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的体育场馆的过去与未来主题展，还有咱们北京奥运的遗产传承展，还有北京2022冬奥会专题展，以及奥运文化展展等等，这很好几个部分组成的哈。那么说到这个奥运的遗产呢，其实在奥运会举办完之后，我们就已经十年前就说过了，要让奥运给北京留下遗产。那么高秘书长，在您今天看来，您觉得这个奥运遗产包括哪些方面呢？ 奥运遗产呢，确实给2008年的奥运给北京带来非常丰富的这个奥运遗产或者叫奥运财富。 是。 那么 其实现在你们举办展览的鸟巢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其中之一。对， 对， 这也是我在想说的，就是有关这方面研究很多。嗯、那么我个人理解了，为了更好的便于理解，我说可以从这三个方面吧去理解。嗯，一个就是刚才所提到的鸟巢，水立方最具代表性的，这是奥运场馆， 嗯， 直接进行比赛的这么一些场所， 嗯， 啊，这是一个，当然还包括一些比赛的一些经验的哈， 嗯， 等等，再有一个呢，可能大家日常接触非常多的，可能大家，未必就是就能感，就是意识到，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城市的，比方说交通， 嗯， 轻轨啊，是吧？地铁啊，公交车啊，等等。 对， 包括环境，大家觉得美了， 嗯， 空气变好了，等等，这种概括说呢，就是城市的治理理念， 嗯， 治理方式这种的变化， 嗯， 这个带来的是最大的变化，大家就说文明程度提高了，对吧？排队了，要过去那个坐公交是吧？这是很大的一块， 更规范了，对， 方方面面城市的文明程度， 嗯， 再有一个呢，可能就是现在大家感受到，比如像跑马拉松的人越来越多了，参加体育锻炼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就什么说呢？就是全民健身的这个理念， 这个更健康的一个生活的这种方式，这就是应该说是奥运所带给我们的一些巨大的一个财富。 嗯，没错。网友佳妮就说，他说我暑假呢刚刚带孩子去这个水立方玩水了哈，现在我还有朋友在那办了那个游泳卡、游泳呢。真的奥运还是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好去处的。那么这位朋友他提到了这个水立方也是奥运场馆之一了，那么这次咱们的这个展览上也有这个水立方以后在2022冬奥会时候会变成冰立方是吧？ 对， 这水立方怎么变成冰立方？咱们这次说展览上也有这方面的相关的展品能让大家看到是吗？ 是这样，我们在那个双奥场馆的展示里头是有鸟巢啊、水立方，还有包括现在正在建的那个冰丝带，有这个模型，其中呢水立方那个呢它是有一个打开的这么一个模型，就是你能从那个模型上从上方能够看到里边。一种那个座位啊，还有那个冰面那个场景，旁边呢还有一个 VR 的那种装置，所以你可以通过那个 VR 呢，能看到迅速看到从一个游泳池，怎么迅速的能够变成冰立方，变成冰面的这么一个。 实际上，它在真实的变的过程当中，也速度也很快， 很快。 之前也 一般是 也给我们就是给媒体告诉过媒体宣传过。 对对对，非常快，啊。整个变化24小时，应该现在最快的，比如说你像五棵松这种变，从球场篮球场变成那个冰场，也就是最快6小时可以转换时间。 哇，好厉害哈！ 是的， 除了这个水立方变成冰立方之外，其他其实还有一些这个场馆的这个利用，在咱们这个展览上也能看到，是吧？ 对。主要就是有一些就是刚才讲到的，就是那个 鸟巢有什么吗？ 鸟巢本身它更多的因为现役场地所限，它更多的是通过一些视频，它旁边呢有视频把鸟巢水立方最具代表性的它那些这些年所做的一些赛后利用，通过一种宣传片的方式能够展示出来。 网友杜娟娟说，我还是能感受到奥运留下的印记的，比如说10年前的奥运会之后，我身边很多小孩就开始学击剑了，北京现在有不少击剑馆哈。我一想到我们的同事就是在这个暑假的时候在这个顺义的奥林匹克帆船中心那儿， 对， 送孩子去那儿学帆船，学了一周，还学怎么给那个帆船的那个绳子打结什么，这都是有技巧的。群众性的体育文化活动，其实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也是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很多的我相信北京的市民朋友也是有切身体会的哈。那这次展览上应该在这方面也有所体现吧？ 展览本身呢，因为更多的时候还是通过图片啊、视频这种方式去展示。其中呢除了这以外呢，我们毕竟是到了那个冬奥会的北京周期了嘛，所以我们专门跟有关机构呢推出了一个叫粤冬冰雪健身操，这个在我们的青少年教育这个板块里头呢，通过视频通过一个图片有所展示，非常有意思。它是介于广播操和健身操之间的这么一个健身运动。主要呢的特点呢就是把一些比如说滑冰、速度滑冰，速滑，还有呢，比如说高山滑雪、滑雪的一些基本的动作，编进了这操里边去。所以你既可以就是达到锻炼的目的，又可以从中呢，能够作为一个比如说你滑雪滑冰的一个热身，非常有意思，可以值得一看。 那么这个展览上还有哪些看点呢？接下来我们也邀请连线到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我们请他来推荐一下这个展览的亮点哈。他已经去看过了这个展览。田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来田先生，那么您是已经去仔细的看过这个展览了哈？ 我正好机缘巧合上周去看了一下这个展览。 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完之后您有什么样的印象呢？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展览看完之后还是挺有收获的，因为这个体育项目嘛，它是用展览的形式来呈现，或者说奥运会这种大型的活动用展览的形式呈现，其实，从我们做展览的专业角度上来说呢，这个是一个很难操作的一件事儿。因为你像展览的工作，它有很多视觉的东西，比如说像这个，历届这个奥运会的这种吉祥物。火炬、奖牌，包括各种标识，这其实属于视觉方面的一些元素吧。那比如还有一些这种见证这种重大历史时刻的摄影啊、图片啊，包括这种建筑的模型呢、它属于这种空间的，属于就是，它和传统的意义上的那种展览啊不太一样。 它会更多的强调一种这种背后的这种文化含量，就是我们很难在一场展览中看到历届的一个冬奥的这种文化这个吉祥物啊等等这些东西的一个变迁，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冬奥的这些体验，比如说它有冰壶的那种体验，有那种单板雪橇的那种体验啊，这个感觉都特别好，可以有一个互动， 还可以不仅能看还能体验哈。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展览上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呢？ 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呢，它有一个历届冬奥火炬的一个展那个陈列。这个好像据展览相关人士给我介绍的，好像是从藏家手里专门借过来的。这个藏家也是比较有心的，他收集了这个历届的冬奥的那个火炬，因为这个火炬啊，其实既要突出这个主办城市的文化特色，又要突出这个冬奥的这个特点啊，它还是挺有讲究的啊。比如像这个我们刚刚看利用的那个平昌冬奥的那个向五个方向燃烧的那个金白色的火炬啊，还有这个索契的那个像战刀一样的那个红白色两色的那个火炬，都就是感觉啊，它各有各的特色啊。 火炬是您比较感兴趣的，还有吗？ 还有就是刚才我提到的那个由跟央美合作的那个实验艺术的那个冰壶和那个滑板的一个电子体验，它实际上是用电子模拟的这两项运动，然后观众可以在现场体验一下。 我还说呢，这个滑板怎么能在这个场馆里实现？因为刚才高秘书长说2000多平米，我有点吃惊。电子体验哈，这个我就 电子体验 啊就能理解了。哎，那么这些展品都是您比较感兴趣的哈。 对，我都亲自上手玩了一下。 您这么一推荐，我们估计再去的朋友们肯定都不能错过这些项目了哈。 哎，是的，是的。 好，谢谢田先生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您。好，那么刚才田先生也说到，他特别感兴趣这个火炬收藏。这次咱们是从藏家这儿借了，是有多少把这个奥运的火炬啊？ 是近五届的， 近五届 是从盐湖城一直到平昌的。 哦， 啊，借了若干。 哎，我能问问这个藏家是咱们中国的还是国外的吗？ 中国的，是咱们中国体育报的一个专栏记者。 哇，这么有心啊！ 他是做这个体育收藏家，体育收藏，据说在体育收藏界里头有叫南州北郭，叫郭磊。 哦， 对， 又认识了一位藏家， 他收了不少这种有关体育方面奥林匹克的一些藏品。对， 哎，那我想问一下高秘书长，您自己个人比较感兴趣的是什么展品呢？ 我个人感觉除了刚才那已经有介绍了哈，我是一个是觉得就是其实像那个文化的那个不过一会儿可能要 说到 的那个哎。剪纸类的，我是这个。再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洛桑那个，因为他的一些展陈的理念还是比较有意思。 那就好多东西了哈。 对，其实每个板块都有亮点。 好，一会儿我们再来详细说，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 双奥之城的奥运故事，一座城市，两段奥运情，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正在鸟巢举办。北京给奥运会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奥运会又给北京增添了哪些发展基因？我们的生活因奥运发生了什么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展览。来看第二道题，冰溪意为冰系冰纪，您知道哪个朝代的时候被定为国俗呢？ A 宋代， B 元代， C 清代。 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送出的礼品一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也是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秘书长高云超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说一说正在举行的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的主题展。那么这个主题展呢，刚才其实这个高秘书长也说了，展望2022是很重要的一个板块。那么这个刚才呢我们也重复了第二道题里头说到了这个冰溪哈，冰溪其实也是在咱们中国算是一项比较古老的这个运动的形式了，北方人民比较喜欢，南方也没有这么多冰可以滑哈。而且这次展览上还有专门的冰溪图是吗？ 是的，冰溪图是我们也是借的一个算是复制品吧，因为现在真品是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个冰溪图呢是《 甄嬛传》的时候，我记得就有那个冰溪， 啊，有这个，主要是古代北方民族的 冬季生产生活的一些所形成的这么一个冰山运动，其实是在明末清初去研究哈，明末清初就形成了传统的这冰山运动形式。 嗯， 那么后来呢，乾隆皇帝呢就将冰系钦定为国俗。 嗯， 每年呢他要去现在应该说是在中南海那块吧，月事冰系要形成了一些制度化的一个活动。 嗯， 并且呢冰溪这个词呢也被宫廷啊还有民间去广泛去接受了。 嗯， 所以呢咱们就把它就成为了北方冰上运动的这么一个总称。所以咱们一说的说冰上运动， 嗯， 或者说冰雪运动， 嗯， 咱们有这传统， 嗯， 就是从这儿来。 嗯，我们先听到的这首叫叫醒冬天的歌曲，也是咱们北京深冬奥的歌曲，先听一小段。 画一颗心跃然懵懂，五颜六色的梦将天地相融，从朝阳到星光灿烂，穿越一个冬。 I'll give you my love forever love, you will understand, 世界是 叫醒冬天。这个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听到这首歌曲呢，咱们继续请高秘书长来为我们介绍有关这个冰溪的情况吧。刚才介绍了这个冰溪图的悠久历史了哈，那么这次展览上跟它有关的有哪些展品呢？ 这个板块呢是在我们这个奥运文化这个板块里边。 嗯， 里边呢最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说这个有关冰溪的有三部分。刚才讲了一个是那个，嗯，复制品的那个这个图， 冰溪图， 这个画冰溪图本身， 冰溪图有多大呀？ 大概有七八米。我们借来的这个展示只是七八，它原厂应该有十多米。 嗯，哦，啊， 然后呢，就是由咱们的水晶石这个公司，它制作了一个数字版的， 嗯， 就是把它变成动态的了， 嗯， 加上一些雪花点，所以在屏幕上展示呢，再配合着看，非你就对过去那个冰溪的整个。那个运动的那个形式吧，就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对那个场景有身临其境的感受了。 对，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嗯， 还有一个呢，最值得一提是旁边呢，我们今年专门增加了一个就是剪纸版的冰溪图。剪纸版就是用 怎么个剪纸呢？ 剪纸就是用我们张家口地区的非遗剪纸。 嗯。 这个由那个大师周淑英老师。 嗯。 这个有个故事，就是在平昌冬奥会的时候，我们在平昌办了一个中国之家， 嗯， 中奥会搞的，就是展示我们的这个奥运文化等等的一些。 嗯。 其中就展示了有这个冰溪图。但是就从那个时候跟周老师聊起来，后来就有了一个创意，就是说就可以做一个剪纸版。因为他做过《清明上河图》剪纸版，所以呢，就是这是因为时间紧，他赶着一个简化版的一个，就是部分是剪纸的形式，包括他有一些对比字、一些字啊什么的。 嗯， 那么他有一个想法，就是今后想做一个完整版的一个冰溪图剪纸版的。非常有意思，值得一看。 哦， 嗯， 这还有好几年时间给他准备一下。 是 啊，这是有关这个冰溪的哈。其实关于冬奥会的这个冰上项目，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对于他来说肯定没有像对夏季奥运会的项目那么熟悉哈。我们在之前征集听众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很希望说能在节目里给大家做一个普及，就是像2022年咱们北京冬奥会都会有哪些的项目呢？ 好。正好结合，那我就结合就是咱们要办的吧，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这次呢，2022年冬奥会咱们三个赛区嘛，那么冰上项目主要是在北京，有呢短道速滑、速度滑冰，就是俗称的大道速滑，还有花样滑冰，还有冰球、冰壶这几项。那么雪上项目呢，主要是在张家口和延庆。那么其中延庆呢是高山滑雪这种，有包括比如像自由式滑雪， 嗯， 冬季两项，越野滑雪、跳台滑雪、北欧两项，还有呢无舵雪橇、有舵雪橇、单板滑雪、高山滑雪，大概是这么几大项。 嗯， 那么2022年的冬奥会呢，可能还会增加了七个小项吧，包括比如像女子单人的雪车、短道速滑的混合接力赛，还有呢跳台滑雪混合团体、 自由式滑雪大跳台， 嗯， 还有呢，自由式空中滑雪空中技巧混合团体，单板滑雪障碍追逐混合团体，都是非常精彩的一些项目。 嗯，哎，那像这些比赛这个项目的，在咱们这个展馆，就在这次的展览上有没有体现呢？ 有一些在冬奥的那个冬奥主题展那个地方有一些展示，把这他也把那个整个咱们这次的三个赛区的一些规划的，通过一些图片啊，还有包括视频啊，都有所展示，一目了然。 嗯，好。那么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还有哪些重点推荐的展品可以看？那么究竟对于万众期待的北京冬奥会，展览上还有哪些亮点？一会儿我们请高秘书长来接着跟大家说哈。好，那么我们在这首叫醒冬天的这个叫深奥的歌曲当中哈，我们先暂时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再继续回来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节目。 五颜六色的梦见天地相融，从朝阳到星光灿烂，穿越一个冬。 I'll give you my love。 好，城市文化范儿稍后继续，在这里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One song glory, one song before I... 从民谣到摇滚，从蓝调到探戈，丰富多样的音乐元素讲述你我的生活故事，这就是音乐剧吉屋出租，逆境中爆发的生命张力成就了这部颠覆百老汇的剧场传奇。吉屋出租是音乐剧史上获奖最多的项目，横扫1996年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最佳音乐编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乐剧男配角奖、纽约戏剧论坛奖的最佳音乐剧等多个奖项。其中有哪些经典音乐打动人心？这部剧为什么能在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本轮在中国的巡演又将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军装，是金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8月29号星期三，农历7月19，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5和0。天气情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0%。白天的最高气温31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0度。总的来说，今天白天天气晴朗，能见度非常不错，有利于交通出行。那么洗车指数方面呢，预计今明两天都没有全时性的降雨天，所以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31，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京藏高速沙河大桥进京方向有故障车占用了外侧车道，正在等待清理，后车队尾接近北六环白葛桥，建议绕行京新高速。那么通烟高速燕郊入口至白庙收费站东向西方向，京渝旧线白庙桥段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北二环东向西目前车流增长明显，北五环奥林东桥至上清桥的东向西车行缓慢。东五环七棵树桥南向北有事故，目前后车排队1公里。 双奥之城的奥运故事，一座城市，两段奥运情，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正在鸟巢举办。北京给奥运会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奥运会又给北京增添了哪些发展基因？我们的生活因奥运发生了什么变化？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展览。冰溪亦称冰系、冰纪，起源于何时？现在不可确考。早在宋代之时，皇帝就喜欢冰上的娱乐活动，在后院里观花做冰溪，这项活动在元明时期初见规模，至清代而大盛。清乾隆年间，冰溪被定为国俗，皇帝每年阅视冰溪形成制度，成为我国北方冰上运动的总称。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 C。 来看第三道题。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已经进入了第几个年头呢？ A 10个， B 12个， C 14个。 好的，那么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呢，我们也已经是刚才了解到了哈，应该是正确答案 B 元代。这道题呢不是太容易答对，但是还是有不少朋友答对的。高秘书长给我们再选一位幸运的朋友吧，再接着送出你们的礼品。 好，我选个那个吧。60吧。 嗯，因为答对的人比较多，高秘书长说要选一个 数 大一点的哈，兼顾一下大家哈。啊，选一个60是吧？ 选个60吧，正好我们的展览2个月嘛。 啊，两个月 那个数 60。好，我们的编辑来数数看，第60位答对的朋友到底是谁呢？那么第三道题呢，就是作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已经进入了第几个年头？第10个、第12个还是第14个呢？知道答案的话，也继续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参与互动问答，答对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送出的礼品一份。 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其实在咱们这次的这个传承奥运展望2022的奥运文化主题展上也有奥运电影是吧，体育电影展映是吧， 有， 而且还是免费展映， 对，免费展映。 嗯，好，我们的编辑数出来了，第二道题第60位答对的朋友是香蕉老师，也是我们的节目的老朋友了，而且香蕉老师刚才还说，他说我就是奥运人，刚才听奥运之家合唱团成员唱的这个、他说我是奥运之家合唱团的成员、哦、所以刚才听到心愿那首歌觉得特别的亲切， 对对， 他刚才就发过来了、哦、好，我们的城市文化范儿继续来跟您聊聊传承奥运展望2022这个奥运文化主题展。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是你的脚步声划破了我的梦，是你的灿烂笑容将我的心牵动。当白鸽停在手中，诉说撕裂一重重快乐，就装满了夜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的副秘书长高云超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介绍一下双奥城市北京的奥运故事。因为呢，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目前正在国家体育场，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鸟巢展出，也是免费向公众来开放。那么有关奥运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这个故事。我们刚才第三道题说北京的这个国际体育电影周进入第几个年头，刚才我们第二位选出幸运朋友香蕉老师一下就给出了答案，而他在上面说，他说因为我们每年都会参加开闭幕式的演出，他是那个，他刚才不是说是这个奥运之家合唱团的成员吗？所以真的是引起了大家很多的这个共鸣哈。而且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叫呼唤爱，我们今天给大家真的是准备了好多首，我们编辑也比较有心哈，是咱们北京深冬奥的这个歌曲。高秘书长跟我说现在这些歌曲一共是有10首是吧， 对， 一直是在这个 奥林匹克公园， 奥林匹克公园 循环的那个 播放， 对、啊，主要想营造这个迎冬奥的这么一个气氛， 也蛮好听的，所以您一听就特别熟悉哈、啊。网友小平说，冬奥会真的是促进了冰上运动，现在很多小孩子都会去学打冰球啊、滑冰啊。冬奥会的确给我们城市带来了很多的变化。高秘书长，我相信您自己个人，您到北京也是几十年了。是吧，有了吧， 30年30多年， 可不是吗？所以其实您也能切实的感受到这个冬奥的氛围现在也是越来越浓郁了哈。 是的，一个是中从那个媒体啊，各种那种电视啊等等一种宣传吧， 嗯， 一个是有这方面， 嗯， 另外呢就是最近也是正好是赶上这个奥运十周年、 嗯、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团体啊机构做活动， 嗯， 好多都离不开这个有冬奥的这个元素出来，所以这个确实能感受这个氛围越来越浓， 嗯， 比如奥运博物馆的征集那个冬奥原来的奥运的征集奥运的一些东西物品啊等等都有这种、 哦、 另外呢我自己个人感受呢就是从日常一些工作中感受到，就是最近打冰球的青少年特别多， 是 据说身边呢有不少的朋友都送孩子去打冰球，据说冰协的介绍现在打注册的青少年的冰球球员已经3000多位了、 嗯、 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了， 那真是 对， 嗯， 另外呢就是像那个大众冰雪运动现在是越来越多，我知道因为我每年冬天也去滑雪到近处哈， 嗯， 现在去滑雪的是越来越多， 嗯， 你从那个到了那个高速是越来越难走，就是往雪场去的那个路上， 嗯 嗯，所以说真的是这个氛围也是越来越浓郁，而且现在其实夏天也有一些这个可以可以滑冰的地方， 对，就是那种旱的所谓旱地的滑雪的模拟的，对，我们这些年不是这2年在做推这个冰球，做那个冬博会吗？我发现各界的就是关注这个特别多， 嗯， 就是大家都看好了这个商机， 嗯， 或者是这个机会， 嗯。 好，那么刚才呢，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特别抱歉，刚才说这个冰溪被定位为国俗是什么时候？正确答案应该是 C 清代，我刚才可能说错了哈，说的是 B 元代。像这个王文元啊，还有邓京二位听众朋友都提醒我哈，应该是 C 清代，冰溪是国俗。我们也是按照这个刚才选出来的这个香蕉老师是我们的幸运朋友哈。那么第三道题呢，也请各位朋友再继续来回答。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目前这个冬奥给我们的城市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变化，而且呢这个冰雪运动呢现在对于孩子们的这种培养也应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孩子在参与其中。那么说到这个和冬奥这个相关的这个展品啊，我们想请这个高秘书长跟我们说一下，展区里头说是也用多媒体来展示了冬奥会历届冬奥会的精彩的图集是吗？ 主要是一个是就是主要是那个博物馆那个展区部分，它是因为是从那个体育场馆这个角度去讲述这个奥运，刚才讲到了奥运遗产， 嗯， 这是最重要的奥运遗产， 嗯， 所以它有一些高科技的手段， 嗯， 它是通过一种对比，有若干个，比方说有在核心区呢有一个是用罗马斗兽场的一个那个玻璃的这么一个造型， 嗯， 上面呢配合这种数字化的一些展示，分各个部分，比如它的结构啊它的其他的一些设施啊，你可以不同的人在那操作，把上头的你想了解的，比如说这空调设备啊或者场地设施，你可以放到近频放大，然后就进一步去解读。 嗯， 之所以用了这个斗兽场呢，据说是它最具有现代体育场馆的那个雏形， 哦， 圆形的、 啊， 然后观众说，哎，这么看，逐渐的就非常有的。现在过去的是最简单的一个比赛， 跟舞台似的， 对，舞台不太一样。 后来这种圆形的， 对， 就更利于大家来全方位的看， 而且对大家更容易接受，每个角度都照顾到了。你看呢，是这样。再有一个呢，是他是把若干个也是以这个为主。然后若干个历届的这个奥运会它举办的那个场馆， 嗯， 进行一个用科技手段重叠，比如说把原有的那个罗马那个体育场放在上边， 啊， 然后你通过其他的然后给它重叠， 嗯， 这样呢主要是让你去对比各个体育场， 嗯， 每一个那个奥运那个场馆它之间的一些区别的变化， 哦，这 就非常有意思，但是很简单， 你叠进去之后就能发现 了，对，你用的时候你觉得哎这很好用。再有一个呢就是当然不是多媒体，是另外一种展示，就是他做把那些旁边有很多那个展箱展示这个场馆的变化跟城市的关系嘛， 嗯， 他做成比如说小抽屉型， 嗯， 或者小柜子型，那你尤其是青少年朋友小朋友的话，他会忍不住你就会去打开，一打开里边哎他有一些数字啊有些文字啊在那展示出来， 嗯， 所以就非常有意思，能吸引你。 嗯，好，那么说到和冬奥相关的展品呢，我们也来继续连线我们节目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看看他在里头又看到了哪些有意思的展品。田先生您好。 哎，您好。 哎，刚才您跟大家讨论了推荐了就是和过去的奥运会有关的这个展品啊，那些火炬啊之类的。那么现在呢，对于这个冬奥会的到来，也是咱们这个奥运文化主题展的最重要的这个主题了，展望2022嘛。那在这个展览上有哪些跟冬奥相关的展品特别吸引您呢？ 我其实是一直比较关注冬奥系列的这个标申奥标志和它的这个吉祥物啊， 嗯， 因为这次我也有幸所有的东西都看了一遍，而且看了看实物啊，我觉得你像这个冬奥的标志呢，这个平昌的冬奥呢，它那个标志呢有一个像五个方向延伸的那么一个标志，给印象很深。然后索契的那个呢，像羽毛一样的这种你的羽毛，形成了一个环状的东西，那它的也表现了当地的这种风情吧。 嗯， 那么我想，如果北京这个冬奥呢，我们看的是印象很深啊，是一个冬字，一眼就能看出是一个冬字哈，啊。所以这个标识的设计，我觉得首先来说是值得我们很多搞设计的同事去看一下啊，研究一下。另外呢，它的这个吉祥物啊，像这个平昌冬奥的那个白虎啊，这个大家都很熟悉了哈。这个白虎呢，它因为整个这个 朝鲜半岛呢，它其实是一个虎的形状，所以它又是他们一个吉祥的标志，它做的非常有意思。那这些实物和做出来的这个设计，一个三维转换，就是它从最初的平面变成一个三维的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拿在手里来当玩具的这样一个吉祥物，这个也是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特别有意思的是，这次展览呢，就是在北京的2022的冬奥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空了一个空位啊。我们也拭目以待。我们知道8月8号刚刚发布了征集这个冬奥的吉祥物的这个公告。那么到底北京的这个吉祥物会是什么样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 而且呢，正好这两天刚刚这个麋鹿苑的大兴的这个宣传部的负责人，还有这个北京麋鹿苑的负责人还来说，他们推荐这个麋鹿作为这个吉祥物哈，还专门给推荐了一下。那这次您刚才说了，这上面还有一些这个展览上还有一些互动的环节，您也去参加了是吧？ 是，我是着重体验了一下他那个冰壶的那个运动，因为冰壶运动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到，但是因为实际上接触这种运动的机会很少吧，他把这个一个电子的那个这个冰壶的投影在一个大屏幕上，然后有一个小的展台，我们在展台上可以通过自己这个有一个小装置，然后推动一下，就它根据你实际的力量，然后你再用那个小刷子在前面刷，它能显示你刷的那个速度和那个力量，然后看那个冰壶一点点往前走，然后那种现场模拟的感觉是非常的真实的。就是这项运动呢，我觉得也还挺有意思，它是有点像类似于排球那种感觉啊，你要准又要稳，然后它的力量还要合适，然后我试了几次都没找到一个合适的力量，看来这个专业运动还是得有专业要求。 是是是，好的，非常感谢田先生给我们所做的介绍，谢谢您。 谢谢。 刚才田先生提到这个感受这个冰壶，还有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通过这个电子的那个来进行那个叫什么滑板是吧？ 滑雪 单板 滑雪滑翔啊， 就这次展览上用高科技的这个展览手段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些互动的这个方式，其实也蛮好玩的。 非常好，这个是中央美院一起合作他们做的。林春真老师策划，本身他那个装置本身我可以说就是一种艺术，就装置艺术。然后他还把一些绘画把一些那个放进里边，非常有意思。 网友兔兔兔说了，冬奥会的吉祥物定了吗？刚才说了正在征集当中哈。那么对于2022年冬奥会，我们还要有哪些方面的工作要做呢？从这次的这样的一些展览上啊，也能够体现出来吧，应该。 整个的这个规划呢，就是其实冬奥组委呢，在国际奥委会协调委员会的指导下呢，他们也会密切配合，会有一些有计划的去推进。就像前不久刚开始发布征集那个吉祥物是吧，在接下来根据那个节奏呢，它会有节奏，场馆的建设啊，包括今后呢可能还会有各种奥运歌曲啊等等，逐步的就会推开。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话呢，像我们作为宣传呢，可能是在一个更多的去配合，去服务于它的筹办，更多的把这个冬奥相关的一些知识啊一些文化去进行的去传播，引导大家来关注或者来参与这个各种形式来参与冬奥会。那么作为普通的议员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就是说更多的去了解冬奥吧，了解冬奥的知识，甚至如果有条件自己去亲身参与一下才会有更多的感受。 没错。网友陈敏就说，他说我就关心到延庆的交通是不是更便捷，冬奥会真的其实也是给我们城市留下了很多财富，不单是到延庆的交通便捷，到张家口其实现在在修高铁非常方便。 对，这里在那里都有一些展示，通过视频的方式展示我们高铁怎么迅速的从城里一直到张家口到延庆都有展示。 这个网友赞斌说这个展览是在鸟巢里头吗？鸟巢不是要收费的吗？来，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展览的一些情况。 展览本身是公益那个展览是免费的，是但是它进的门呢是从那个西门，鸟巢的西门，就正对着水立方的这么一个门，属于半地下，要走下去，这个是免费的。 免费不用进鸟巢里头是吧？ 不用，它是在鸟巢的一部分。 它是隔开了，跟一般的普通的游览 的 是隔开的， 不一样， 对对，不太一样，另外一个线路。 来，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展览的这个时间，还有刚地点已经稍微说了哈，还有这边的交通情况什么的。 好，时间呢，基本是在早上的10点左右，一直到下午的啊、大概是到4点，左右是从西门进去， 从鸟巢的西门进去， 鸟巢的西门， 实际上就是在那个广场那里了。 广场，对对对，啊，正好你在那可以外头拍拍照啊。看看水立方，看看鸟巢，然后顺便 去 看 这展览，还是免费的， 哎，可能感受就更好。 哎，然后这个展览， 因为是两对，这展览是整个时间是2个月，从我们从8月8号开，一直到9月26号。 哦，到9月26号。 对， 那现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时间 现在正好是过半的时候哈。 啊，对对，之后呢，可能就是洛桑这个展本身可能要到南京那边再做一个展。南京办过青奥会，在他的青奥那个公园里头 啊， 对， 可以喜欢的去追去看一下， 可以追着去看哈，这样。 这个免费的展览，有机会的话大家去看一看，来感受一下这个奥运哈。给我们这个城市，其实不仅是给我们这个城市，给我们的生活，其实都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变化。 没错， 嗯， 是这样的，本身这个博物馆本身也看展览本身也是一种学习， 没错， 从那里呢你也能够分享到一些很多有关奥运啊，有关冬奥的一些东西在里边，甚至像刚才好多那些奥友，尤其是各种方式参与过奥运的人，他们会更带来一种回忆啊。 是，香江老师还发了一些图片给我们看他参加那个开闭幕式照的演出照片，可有范儿了。好，那么最后呢，我们要公布一下第三题的答案了。高秘书长，您送出第三份奖品，您现在先选一个数字吧，我们编辑一边数，一会儿我们一边公布答案。您看选给第几位答对的朋友，选一个数字。 数字在答。 这是答对的人的总数，有100多位了。 100多位，那我就这样吧。这次我看资料上看冬奥会那个奖牌数好像是109枚。我就选个大的109。 109哈，特别体贴这个各位朋友哈。 展望202啊，对。 好，来我们编辑数数看。 双奥之城的奥运故事，一座城市，两段奥运情。传承奥运，展望2022奥运文化主题展览正在鸟巢举办。作为北京2008年奥运会文化遗产项目，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已经进入第14个年头。14年来，体育电影周共征集742部作品，其中123部优秀作品代表电影周参加了国际体育电影大赛，并获得大奖。本次展览专设优秀作品展映区，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 好，我们编辑已经数出来了，第三道题第109位答对的朋友是宁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恭喜您。我们编辑稍后跟您联系，告诉您领奖的具体办法。那么说到这个体育电影的放映呢，其实刚才高秘书长也说到了，实际上在咱们这个展览的这个现场也有一个厅专门在放，是吧？免费的放体育电影。 是啊，200多个座这样。 哦， 主要是我们这些年征集的，主要今年现在放的主要是今年我们征集评选出来的优秀体育影片。 每天都有。啊， 就有纪录片啊，也有一些电影啊，都有。 大概几点放？ 大概就是从开馆开始，基本上按整点吧。 在循环放。 循环这么放。 哦。 对， 真不错。 部分呢会根据时间会有所调整，小调整。 好。好，非常感谢高秘书长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这次展览内容的设计呢，注重轻松愉快，既有丰富的奥运知识普及，又包含了科技元素，有趣新颖的互动等等。也希望大家能够走进展览，了解更多关于奥运的知识，也让我们一起来期待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吧。再一次感谢高云超高秘书长，谢谢您。 谢谢主任。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10点城市广播为你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接下来预告一下明天城市文化范儿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One song, glory, one song. 从民谣到摇滚，从蓝调到探戈，丰富多样的音乐元素讲述你我的生活故事，这就是音乐剧《吉屋出租》，逆境中爆发的生命张力成就了这部颠覆百老汇的剧场传奇。《吉屋出租》是音乐剧史上获奖最多的项目，横扫1996年普利策戏剧奖、托尼奖、最佳音乐剧、最佳音乐编剧、最佳原创音乐、最佳音乐剧男配角奖、纽约戏剧论坛奖的最佳音乐剧等多个奖项。其中有哪些经典音乐打动人心？这部剧为什么能在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本轮在中国的巡演又将带来哪些新的惊喜？城市文化范儿和您一起走进百老汇经典原版音乐剧《吉屋出租》。 是常吃海参的朋友，如果您下半年也想把海参作为高档食材送给亲朋好友的话，那今天鲜与鲜月末冲量的活动您听到就千万别错过了。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自从大家在电视上了解到今年辽宁高温造成大量辽参死亡的情况后，很多朋友都开始关注国外的野生海参了。地中海的优生产区、自行觅食、自由生长的安全环境，还有一年两次的休眠期的营养储备，这才是真正的野生海参。 没错，再加上淡干工艺的处理，不仅可以很好的保留海参的营养，也方便了海参的存放。因为大家都知道啊，海参是一种脱水自溶的生物，一旦活海参离开海水两个小时后，它就会化成一滩黏水。所以市面上能存放几天甚至是几周的即食海参，您应该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吧。 那今天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本档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不仅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的优惠政策，同时啊，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而且还有一套锅具三件套免费赠送，有汤锅、煎锅、炒锅。中国美食需要的炖炒炸所有的烹饪手法今天都能施展起来，市场价格398元一套，今天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活动仅此三天，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海参的营养价值不是所有的食材能比的，每100克的海参当中就有53.6克的氨基酸，还有海参粘多糖和海参皂苷，等于说啊，您吃到的每一口那都是高档营养，想想都觉得很幸福很美味。所以别犹豫，现在就来拨打4007106108参与活动，4007106108 4007106108。 提醒各位，想购月末冲量的活动只有三天，因为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不仅可以享受单盒裸价699元，而且订购三盒就多送一盒，划到每盒才524元，还要多送一套价值398元的锅具三件套了。汤锅、煎锅、炒锅一样都不少，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